是谁和谁的心隔

伤心，别再给我机会哭泣，否则我的寂寞又该爬到谁的怀里。就算我的原谅不是真心真意，拥抱你比较熟悉。别提醒我的伤心，闭上眼睛不想看清，到底哪里会有一份不流泪的感情。你用谎言让我安静，那又何必，若爱情需要演技就骗个彻底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，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在每一天，我在流连，这心漂泊，每朝每夜，多么想找到愿意相随同伴，使这心莫再漂泊。愿那一天你来临时，给我你的接受，给我知道眼眸里的 的人承诺的一切永没改变。多少期望，多少梦，皆因心里多固执。即使期望多飘渺，期望已能令我跨进未来，没有得到我愿寻求，得到的怎会不接受？尽管想拥有，但却只能期待，始终浅醉在心里。 不知道你真的那么好，我的思念你又明了多少。我胡思乱想， 假如还有